拿起英雄，凡事以为大英英雄。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孟学金，你想问吴素明应跟跟那一天面相跟结了秋门，天下落满了一片凉，原来是滚家土生，他在那衙前等信，苏金蝉连了青菜大成，一宿命无福的见，还要来做那群家母们，我的娘托本多仙难懂，就将十八生存，不与那王西同，两个人合奔到一阵，一阵血恨乱，本是我的亚父大人，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，偶尔然才投进他的府门，虽知他欲落在路去，一世同人，郎丈亲他不骗，鸳鸯不把人问，王世同体无悲足啊，我一人划穿了一战，有心相见和往事谈，可怜我你俩有本难，往事谈对他别死死血藏在西门，我有心到山东去亲母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人不等那东年西方，东飘西荡无处不生。 人称。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慰，我把贤良要把我的命顺，多亏那张罗经收留我做一个大人。你的父亲只有我，他把我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抓住生活，有恐怕走了我的风声，望你亲家给我的恩典，我时时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。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厚，学习本要告诉人们。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Thank you. 抓把人的性命呐。 我的苦命的妹妹呀、 为我一生。